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我是彼得赖。我们今天要学的是 Lesson 23. 23也就是23。前面叫 lesson， 也就是课23，也就是等于第23课。你也可以变成 the 23rd lesson， 前面要加 the， 然后再放序数词 23rd， 20加个小杠杠，再加个 THIRD， 再加一个 lesson 再放后头。第一天你可以讲成 day one， 或是 the first day。第二天叫 day two， 也可以讲所以 the second day。 好，我们把 lesson one lesson two 这样子讲，把 lesson 放前面，后头就用基数词 one two three four 等等。第一本书叫 book one， 或者 the first book， book two 也就等于 the second book， 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谈的是 weather 这个字， weather weather， 我们要谈天气，这是一个打招呼的非常好的一个用语。哎，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好，记住一定要加个 like。 What is 缩写成 what's what is 就是什么， is the weather like是这个天气像啊。 Today 放在这个句尾，本来按照中式英语是今天天气像什么呀，应该是这么说， Today the weather is like what。 但是 Today the weather is like what， 这就是所谓的 Chinglish， 就是 Chinese EnglishToday 是一个时间副词，我们已经说过要形成问句的时候放在句尾。 The weather is like what， what 是疑问词，所以要放在句首。然后 be 动词 is 跟主语要倒过来写，所以 what is the weather 后头加 like， 这个 like 代表像。好，所以今天的天气像什么呀，也就是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你除了用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以外，你要记住哦，它也可以用 How's the weather today。 How's How 就是如何啊，加 EP 加 S 就是 How's， 就是 How is 的缩写。 How's the weather，那个时候就不能加 like 了。好，一定呢是 How'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天气怎么样。那个 how 是如何，按照中式英语啊是 Today the weather is how， 今天的天气是如何呀。因为 how 是疑问词，所以放在句首。 Today 是时间副词，所以放在句尾。所以 how 在前面， today 在后头。 The weather is 刚好是一个 be 动词，是颠倒过来。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但念快的时候 how is 就变成 how's， how 加 ep 加个 s， how's the weather today。 这个念 how 现在啊的音，哈哈的哈 ，how 不是 how 的时候你嘴巴没有全开 ，how's the weather today？ 但是你用 what 的时候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一定要加 like， 你不加 like 就变成今天天气是什么？中文就有点怪哦。昨天天气叫做狗，今天天气是不是叫做大象呢？天气是什么呀？我今天我变成白痴了，我不懂了，什么叫做天气了？变成，所以一定要加个 like， 就今天天气像什么呀？就是今天天气如何的意思。所以那个 like 是不能用，不能缺掉的。所以今天天气怎么样？记住两个说法。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Weather, TH 舌头吐出来。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How's the weather today? 记住两个说法都对。当然 ，How's the weather 是比较简单一点。How's the weather today? 或者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现在跟我慢慢的大声说。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Good. 因为这是特殊问句，所以我们说语调是往下滑，千万不要说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因为它不是 yes no 来回答的问句，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以前讲的都结合的。既然是零起点，我在设计的时候都是一环扣一环，你要好好的这样子继续听下去。好，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跟着我说第二种。How's the weather today? How's the weather today? 很好，现在我们就答句咯。 A 怎么讲？刚才问到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How's the weather today? B 就这么回答，今天是雨天。 It's rainy today. It's 是 it is，这个 it 这个代词呢是代替天气，那就等于 the weather。 The weather is rainy today， 但我们不用这样说，我们用 it's、啊、理论上是等于 the weather is， 但是我们实际用 it is 缩写成 it's。 It's rainy today， 今天是雨天。有人会问我说能不能讲 it's raining，那是现在进行时，今天正在下雨。我只是说问句是今天天气怎么样，不是今天正在下雨，今天是雨天，所以我们要用 it's rainy R-A-I-N 加个 Y， 这是一个形容词 it's rainy today， 现在正在下雨叫 it's raining today， 但我们还没有教到现在进行时，别急，我们以后都会教到，要不然零起点是乱的。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今天是雨天，跟着说 ，It's rainy today。今天有点刮风 ，It's a bit 就是有一点 ，a bit 修饰后头的 windy，wind 就是风，加个 y 就变成修饰天气，刮风的。今天有点起风 ，It's a bit。Windy today， 但你不用 a bit， 你就 it's windy today 也可以。今天刮风，今天起风，风比较大，加个 a bit 有点起风。It's a bit windy today。今天是艳阳高照。It's sunny today。Sun 就是太阳，重复一个 n 再加 y， 就是出太阳的。今天艳阳高照。It's sunny today， 今天是晴天，也叫晴天。那么今天很冷 ，It's cold today。It's cold today。好，很冷。那今天有点寒意，那么就 It's chilly today， 比冷稍微弱一点 ，chilly，C-H-I-L-L-Y。你看它有两个 L。老外是不懂音标的，所以他第一个 L 会给前面的 chill chilly， 然后第二个呢 ，l 呢跟后头的嘞，但合在一起是你听不出来 ，it's chilly today，chilly today， 你直接就把当做一个 l 就好了，然后 chilly，it's chilly today， 今天有点寒意，说冷还不算是很冷地步，但说不冷也蛮冷的，叫 it's chilly today。好，今天有寒意，就稍微凉了一点。那今天是凉爽的，又很舒服的。今天呢，就像在秋天啦，初秋的时候，或者是春末的时候 ，It's cool and pleasant today. Cool, C-O-O-L， 有个 L 结尾，所以很 cool。那个舌尖要抵上去 ，cool， 念成欧洲的 O 的时候，舌尖要抵上去，不要念成 it's cool，it's cool and pleasant。pleasant 就是愉快的，这边指的是舒服的。今天凉爽又舒服 ，it's cool and pleasant today。好，那么今天呢是多云的呢 ，it's cloudy today。Cloudy, C-L-O-U-D, 就是云朵，天上的云、乌云等等，白云都叫 cloud。那 cloud 呢，加个 y， 就是阴天的。今天是阴天 ，It's cloudy today. It's cloudy today. 好，那今天很热呢 ，It's hot today. It's hot today.好 ，It's hot today。今天，哇，很雾霾。我整个这个天气里面的这个都是灰尘，很危险。It's smoggy today。It's smoggy today。那个 smoggy 是 S M O G， 重复一个 G 再加一个 Y。It's smoggy today。好，今天雾霾很大 ，It's smoggy today。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开场白的时候，那么认识人的时候，打招呼的时候，我们叫做 break the ice， 把冰打破，就破冰，就跟人家聊天交朋友的时候呢，是最好的问句以及答句啊，答句不是答记啊，我刚刚讲答记，真是。嘴巴有时候不听使唤。好，我们现在再跟我把这个问句跟答句一起跟我讲念一下。我讲中文，您讲英文。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How'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是雨天。It's rainy today.今天有点刮风 ，It's a bit windy today. Windy, it's a bit windy today. 今天艳阳高照，今天是晴天。It's sunny today. 很好。今天冷 ，It's cold today. 很冷呢，你前面可以加个 very, V-E-R-Y. It's very cold today.今天有点寒意 ，It's chilly today. Chilly, chilly， 不要念成 chilly，ch ch it 短的元音 ，chilly today。今天凉爽又舒适 ，It's cool and pleasant today。记住念那个 cool， 念 o 的时候舌尖要抵上去 ，cool。It's cool and pleasant today. Pleasant, 舒适的 pleasant, 令人愉快的或舒适的。今天阴天 ,It's cloudy today. 今天天气很热 ,It's hot today. 今天雾霾很大 ,It's smoggy today. Smoggy. 好，你看这样打招呼的时候，我们以后就可以这样讲。